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今日依然有我啊，杰拉德啦， 我郑东嚟啊， 我敬埋礼喎。 系啊， 大家好，我系老温啊， 礼义之邦啊，我哋。 哎，咁礼义啊，好似话最近呢个台电话有啲研究啫吓，未系 研究嘅咋。我以为李真啊，好多人都以为李真啊， 改咩插头又唔知点，又咩四脚，唔知咩 rock 数好鬼复杂啊！呢啲嘢梗留翻郑涛嚟讲啦。 仲有我听，仲有听咗啲嗰啲讲政治啲人又唔系讲扯到政治添。 我呢啲鼻哥窿可以充电噶嘛？ 系啊，系嘛、 啊？之前用爱噶咯， 系啊， 跟住又用肺，而家鼻哥窿可以充电， 用肺充电， 系啊，肺啊嘛。 呼吸就可以充 多啲嗰啲 废气， 将个插 即系 filter 咗喺个肺度，肺个 filter 插落鼻窿度啊！ 而家好多改良版都坚噶啦， 系啊， 系咯。 我就睇嘅第一个资料，佢就话即系台电又话想就而家新起嗰啲大嗰啲楼宇咧，即系新建嗰啲就会有两种电压嘅、基本电压就系81瓦同埋220啦。咁但系呢个其实已经占据咗全世界。大部分城市嘅電壓嚟嘅， 大部分國家都係國際嘅電壓都準到220噶啦。 係啊，大部分係啦，咁樣所以，但係因為美國同英國體系， 佢話係美國、日本同台灣， 美國、日本110 開始110咯，其他都大部分都係220。 係因為佢有歷史原因就唔講啦，佢有功能上原因亦都唔講啦，因為其實都係81瓦為主同埋220瓦為主啦。咁就佢又想去諗住話，因為佢的確係佢嘅理由就話想慳電，慳、電亦都有佢物理嘅原因嘅，亦都我都唔講啦，呢個你自己抄書啦， 唯獨啦。簡單講幾句嘅，佢好處就話聽講咧，如果改咗220咧， 係 台灣一年可以減少10% 嘅消耗個電量， 係啊， 即係流失咗。 係其實就係咁樣嘅，你220同一個嘅水煲啦，假設係3000火嗰啲啦。如果你高压嘅就係220呢，咁佢电流就会低啲嘅。如果你係101嘅电压，咁就可能就要高啲嘅电流啦。因为佢嘅 energy loss， 即係个能量消耗呢嘅损失呢，係计你嘅电流。电流越高，咁你嘅消耗就越大。咁所以就会造成呢个嘅损耗。咁佢计咗出嚟咁就10亿啦，咁我唔知啦。 10%， 我咁都几高喎。咁就佢而家就想推，咁我见到话佢话新起楼宇咧就会逐渐就推咗话同一个插头嗰个位咧就会有110同220嘅，呢个系 OK 嘅，因为譬如你去酒店咧，你会有阵时厕所咪苏跑位嘅，佢会已经有系货你110同220嘅，呢个冇问题嘅， 即系类似呢 个类似嘅，即系几个 concept 唔系新，亦都唔系话咩台湾自己发明，唔系。个个酒店都有噶，佢只不过搭多条电线，整咗个电压俾你嘅啫。咁所以就唔难做嘅。咁但系就有啲人咧就话啊，咁啊即系要换晒成个台湾嗰啲 电器 啊，嗰啲好麻烦。咁啊，当然有部分要换啦，起码冷气唔使换啦，冷气包都系220噶啦。咁有啲话要淘汰又剩，又要选好啲厂家，又要农民伤财。咁但係另外一个叫就係话其实佢唔係听日就换㗎嘛，大佬。你唔係所有嘅楼宇㗎嘛，咁可能佢会分5年10年。大佬你当初台湾搞呢个咩垃圾分类呀、都推咗10年啦。以台湾嘅水准，你冇10年20年啦，你都推唔晒，即係淘汰唔晒啲81瓦嗰啲嘢啦。咁你讲真，你风筒你真係系咪真係用到10年先。咁你咪下一个嘅电器咪买高档，如果你屋企已经铺咗呢啲线啊， 同埋重点系，而家系建议啫 ， 讲啫，未落实嘅。 分钟换咗个政府油，行翻旧制啦，包都系咁噶啦。 唔系，因为最近台湾啲对于电嘅话题比较敏感啲， 又 因为又系可能新上任嘅执政党，佢就推行唔要核电，要 用爱， 要綠色嘅電啦，即係乾淨潔淨嘅能源啦，所以搞咗好多問題出嚟啦。當然，好似之前咁突然間跳電，大跳電，跟住又話電唔夠，又話要起咩廠，又要起咩 發電廠， 天然氣嗰啲咩儲存槽啊嗰樣，咁搞咗好大堆嘢嘅。最主要就係因為大家即係而家呢個政府就係驚將來如果唔用核電嘅話，係會缺電噶嘛，基本上， 係啊，變咗好多全世界都係咁嘅。 升压又好啊，又或者有啲咩智慧电表啊，有啲咩点样悭电嘅即系方式，全部即系就会出嚟好多呢啲咁嘅嘢咯。即系慢慢呢啲议题越嚟越多嘅、嗯、啊。咁其实我其实唔系咁同意升压到220，因为真系第一劳民伤财咯。你悭10% 冇错啊，但系又唔系悭到我哋荷包咁样。其实系因为你而家政治上嘅有啲佢哋。嘅諗法同以前唔同，就要搞多呢啲無謂嘢出嚟、 嗯， 即係搞到農民傷財嘅局面。如果講緊句，即係坦白講，如果好似以前咁樣繼續有核電，咁咪有咩核四嗰樣，即係我撇開嗰啲咩環保嘅嘢先啦。咁用電最起碼冇問題之後，其實就唔會有人話有咩升壓問題噶啦，因為唔需要慳嗰10%，搞到你損失仲大，可能好多嘢，係咪先？嗯，但因為而家政府係因為佢唔要核電嘛，所以咪變咗好多嘅問題，就我哋去承擔咯，市民去承擔咯，唔係點啊？第一個而家好似而家咁咧，就係空氣污染，唔係我哋自己要承擔。係 啊， 係咪先？ 我認曬咯， 係咪先？咁你再嚟你話為咗慳電，又要搞到我哋啲家嗰啲電器全部改曬，又要我哋承擔嘅，咁佢哋得把口噏噏就係要我哋照做噶啦。所以我就係我就唔係咁贊成咯。其實再加上仲有一個原因嘅。因为而家其实，因为我同日本同美国啲电价一样， 日本同差 少少。我买嗰啲日本嘢啊，嗰啲系真系平好多嘅，即系就算你去到日本买又好，点样咧？同一样嘅嗰啲，尤其是好多新嘅家电嗰啲咧，即刻可以用到日本货啊，唔需要去转压又。 日本系差些少嘅， 但都用到噶嘛， 都用到， 用到太 佢一百啊嘛， 佢一百嘅 系 啊，佢一百嘅，咁我哋就101啊嘛， 系啊，差些少咯，系啊。 都 OK 嘅，如果你唔系精密嗰啲就冇问题。 八月咪日本买一部 DVD 机咯， 系嘛？DVD 机 呢 个 时候， 而家做 DVD 啊，买 DVD 唔系啊，我好多日本碟睇唔到啊。 哦， 日本系二区噶嘛 DVD， 所以我哋 都 KV 系啊， 咁我要买翻部机翻嚟睇噶嘛。 哦，哇，唔好嘥喎。 虽然有人话俾我听某国出产嘅咩 DVD 独碟王乜乜乜乜，但系我唔中意。 但系你嗰啲，会唔你嗰个年代嘅 ADV 会唔会做咗人哋好似李香琴时代嗰啲女啊，大佬？ 俾女嘅，你哋有一个好大嘅谬误啦， 系嘛？ 只不过我哋伟大嘅华人中意上网 download 翻版嘢，日本人仲系好买 DVD 机。 唔系，我系睇 公司咧， 我系讲紧啲 几十部嘅， 我系 所以我话俾你听，我买啲 DVD 系最新嘅。 哦，我讲紧我惊你买咗啲 都系 李香琴时代嗰啲女嘅， 小姐啊明日花小姐都呢啲嘢系好新嘅。 只得闲我要上嚟屋企探下你喎。 啊，所以呢啲啊， 喺为搵集讲其他啦，系 咁啊， 日本行， 日本仲有好多 DVD 机嘅，包括 DVD 录影机，佢好多啊，包括公司。多到你唔信啊！喺台湾、香港都睇唔到嘅，啲机多到 证明呢样嘢先系重要。 证明我系支持正版 ，OK？ 公平日本社会 先系重要。 正版都好多途径，唔一定 DVD 嘅、 嗯。 上网都好多正版， 有啲人上得网就唔会正版噶，冇呃人啦。 都有嘅， 系我哋嘅社会系咁啊！冇讲呢啲啦。咁啊，咁个 DVD 机一拎翻嚟一插就用得 即用， 系 啦。 同埋，其實買好多嗰啲相機又好啊，家電啊。最近我有個朋友幫我帶一部麵包機，又即刻可以用，好正，又好平喎，係啊，最新款添仲係，風筒又係。 仲要個重點啦，即係你日本、美國啲電器可以即刻拎翻嚟， 即刻可以用， 唔使好似改咗又好鬼麻煩。 所以我覺得我懷疑佢而家即係要改壓呢啲咧，就係真係為咗配合佢嘅政策用電政策而搞到咁多嘢出嚟嘅。 都係噏下嘅啫。 所以我覺得。即係成唔成功唔知啦，因為佢隨時可以喎。琴日話唔夠電，第二日就話夠電啦，即刻可以唔起咩發電廠啦，諗下係咪先？所以係隨口噏嘅，佢隨便佢點都得，係咪先？ 我記得兩年幾前，即係呢個政府未上台之前，台電又話唔夠電用噶嘛。 係，跟住佢話點啊？ 一上咗場之後就夠咯。 哦， 係啊， 所以真係神奇。 所以我咪贊成政黨交替係好事嚟嘅。 係。 就换咗个政党有事 嘅，即刻乜嘢都可以 冇事嘅，即 系有事变冇事。咪即系讲真，依镬嘢，我个人觉得就如果长远嚟讲咧，换都唔系话唔得嘅。但系我好奇怪就系睇嘅新闻，即系真系好政治嘅啫。我睇嘅新闻就话，会配合，即系越嚟越会配合大陆嗰种嘅电压。 喂，咁我再 question 下，我再睇翻嗰啲资料咧，佢幅图咧，佢推嗰只咧系 BS 插头嚟嘅，即系英国式插头嚟嘅，就唔系大陆嘅三 C 插头嚟嘅。咁我你即系我识嘅人， 香港嗰只啦，三 系啦，香港嗰只 BS 插头，大陆嗰啲就扁啲嘅，就三 C 插头嘅。我想，哇，大佬你真系呃癫边个啊？你话跟英国我就完全系掰晒啦，你话跟大陆但插头又唔 Q 同嘅，即系乜都俾啲政党人喺度讲晒。 台湾基本上好 即系压边个啫，我哋识嘅就话咩啫，唔识嗰啲真系 即系会谂下有冇政治成分啊咁样先咯。系啊，随时可能你搞咗一大轮，跟住又搞唔成嘅。 系啊， 即系得个 up 或者因为而家最近选举， 嗯系啊， 多啲咁嘅议题嚟撑，即系模糊下。 两边都有啲说话听啊，讲下，所以听下好啦。 唔好认真住， 所以听下，你唔好将屋企啲家电换晒嘅。 不过如果香港如果有某啲移民过嚟嘅，咪啱晒佢咯。如果真系改压嘅话， 有排啦， 有嘅事啦。咁但系而家你想移民嗰啲咧，诶，应该睇翻我哋即将会推出嘅一集就讲用电嘅。咁、 哦、 就讲话香港啲电器拎过嚟要点处理，或者点样，或者我哋嘅建议咧，即系我哋喺度重复啦。咁、嗯、我哋留意我哋移民台湾 GBS 嗰集，我哋会讲用电嘅。 嗯， 电器嗰方面 系啦。咁今日最主要讲翻就话嚟紧系咪会改啊？你觉得会唔会改到啊？ 改有咩好处或者唔好处啊？ 睇到报道佢韩国嗰阵时候南韩啦，即系佢之前好似廿几年前又系用八一嘅，跟住佢实行就系、是、即系世纪大改压个样，真系搞咗出嚟。 你因为你 最后搞咗廿几年啦， 系啊，所以唔系一两年搞掂噶。 我三十年前个韩国，我唔记得佢哋系咪 廿几年前啊？讲过系噶啦，佢唔知一九八几年 系啊，唔可能噶。 跟住咧，哇，好大工程，所有电器又陆陆改，跟住政府又补贴，唔知咩俾啲市民去换啊，各样啊，跟住又电路啊、电线全部改晒啊，各样咧，搞咗廿几年啦。所以如果台灣真係行呢一步咧，就真係有排 勞運傷財， 真係有排搞嘅，真係有排搞 的。係啊， 而係搞咗咁多之後咧，係為咗爭取佢慳10%。 嗯， 咁有時值唔值得，真係唔知道。係啊，但係有啲政黨政府人士就係覺得，我要堅持我神主牌，係咪先？我理得你死啊，10%係咪先？都要同你死過 嘅。冇關嘅，同使幾多錢咁啊？啲高鐵無啦啦彰化站嗰啲彰化人都寧願喺台中落車嘅。 系咩咁搞？ 系啊， 哦，近啲啊， 台中仲方便， 仲近啲。 彰化站反而麻烦， 且咁最麻烦，最麻烦台南站添啦。 好似话彰化站唔知咧，即系平均人流唔知得几多丁噶嘛。 哦， 系咁佢就咁起个站使几多钱啊？ 系 咁重点唔系使几多钱嘛，重点。我正职啊嘛， 佢哋啲人咧成日都话，佢哋啲人成日话，只要整咗一站就会带动个经济，带你到头咩？真系大陆都系啊。 佢直言我系想讲咩？ 吓、啊，即系成日话整咗个站就带动啊！我哋唔系睇嗰个流量嘅，我哋睇周边咁样点样带动嗰个地方。 哦、 即系嗰啲有啲人话如果唔系有个站，我一世都唔会去啦咁样。 好似香港高铁站咁啫嘛， 大陆 咪有几人坐啫？重点咪个站附近嗰啲楼要升啊嘛！你根本成日啲报道仲话日日达唔到标，晒鬼气都冇人在乎，有几人坐嘅？最紧要 炒咗楼先，炒咗楼先， 升几倍啊嘛，系嘛？ 啊！但系好似最近系跌喎，嗰扎楼，因为多咗好多不明人士喺度商场徘徊啊，各样啊。 佢起嗰阵咪咁谂啊嘛， 搞到成个好大镬喎，嗰边都。 佢未起好之前，嗰度已经升到砰砰声啦， 升咗啦， 升咗啦，已经 完结咗， 要赚钱赚够走咗佬啦，已经啊，之后再会跌，已经唔重点 重要啦。 啊，呢样嘢香港唔好讲啦，你哋仲熟过我哋啦，我哋知啲唔知啲嘅啫， 只不过。台湾是很多即是不一定是即是为市民利益，当然很多都是为了市民利益，但是某一程度 的部分呢 是因为 吹水嘢多 政治的考量的 東西、啊、 所以大家即是要即是看清楚咯，很多东西 看路啦， 哎有个消息哦正啊，咁我以后点样点样点样， 哎即刻砸钱买落去啦， 唔好人讲啊，信啊，高铁站附近嗰啲咁嘅楼盘啊，买 拍户型变晒做 边个停车场，我哋嚟紧会有讲座会讲买楼嘅， 买嘢啊， 买嘢 系啊， 好嘅 啊。咁啊，讲座我哋啊讲下啦。咁啊，嚟紧讲座就会11月17号同18号啊，星期六同星期日啦。星期六晚就喺炮台山举行，星期日下昼就喺旺角。咁啊，稍后留意我哋嘅海报啦。 有冇嘢食噶？ 嗱，呢一集应该未有，梗系冇嘢食啦。何讲座而家呢个咩大食会咩？ 咪有嗰间又话平，又话有自助餐喎、 啊。咁你咪去嗰间参加，系嘛？ 嗰班有美女跳舞，你就得你 撑佢。 吓得你 啊！下星期下一集啦，会正式公布噶啦，啲详情终于话声俾你听啦，唔好到时话唔得闲啦，损失嘅唔知边个啊，自己谂啦。好啦，咁啊，今集时间差唔多啦， 好， 再讲其他话题啦。 嗯， 好，拜拜， 拜拜。